我妈说人家都是为了新婚孕产二胎买新房了，你个80后的单身汉为了那几柜子衣服化妆品也该计划一下买一亩地了，顿时就万箭穿心了。你老妈也会这样吗？ 爱让我憔悴，漂流海面，细细听见海风会说再见，吹醒迷魂的脸，陪你在船上看星星的脸，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，让我迷失方向，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，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脑，自己爱情没有烦恼，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流荡多脑壳，我不停地追逐， 说女生呢不需要明白太多的道理，只要知道体重越来越轻，钱包越来越鼓，越来越快乐就好了，你觉得呢？ 生我总结的就是，得不到的事情就不要惦记了，负能量的事情呢就离开它。人生本来就不差风雨了，不需要再为自己增加一些苦啊、痛啊、伤啊、累啊，怎么舒服怎么过就好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、哦、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 找对公司上班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大多数的时候呢，消耗我们能量的都不是工作，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人。干活本身呢是不累的，但是平衡情绪是非常累的。所以呢，如果在公司的几个小时过得非常的开心的话，一整天都会过得很开心。 自那一秒跟他还一早预见得到未来定必上头，却不盼望得到任何人拯救，只作业后明日我可自首，避免不了不堪结局，他撇下我犹如吊气破罐子，我甘愿受骗，任每个人口吐着冷言，我永未会写后悔冷战。

平常我很喜欢那种说话看起来很不正经的人，大大咧咧的，老是开玩笑，玩世不恭的样子。但是真正了解了他们之后呢，才会发现他们活得比谁都要认真，比谁都要敏感，内心也是很有故事的人。 曾遮盖了前往方向，迷失在黑暗之中。天使问我，手中紧握不放的是什么？我说，寻找梦想的灯火，又是我，会失去力量。再艰难的旅途也要骄傲地走过，眼前的世界音乐演奏着，不停挑战我，就算曾悲伤过，我要的世界梦想在怀中， 变形金刚5的首播口碑评价，说什么特效啊视觉体验呢依然是亮点，爱炫技的爆炸背呢也有点执着和可爱，这算是男人的少男心吗？瞬间脑补了一个小公举的形象。还有评价说视觉体验呢非常的有诚意，很多细节是尊重老粉的，大 boss 出场呢有点意外嗨。各位亲，你买好了变形金刚5的票了吗？ Baby 不要再哭泣，这一幕多么熟悉，紧握着你的手，彼此都舍不得分离。每一次想开口，但不如保持安静， 给我一分钟专心，好好欣赏你的美。幸福搭配悲伤，同时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付出的爱收不回，爱欠你的我不能给，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释怀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每一次 kiss you goodbye， 爱情的滋味此刻我终于最明白。幸福搭配悲伤，总是在我心交叉，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，收不回，但欠你的我不能给，我才明白爱最真实的滋味。每一次和你分开，深深的被你打败，每一次放弃你的温柔，痛苦难以释怀。每一 段子，有张试卷是这样的，那张试卷上面的论述题呢，写的是这一科在复习的时候明确说了哪一些章节不考，请分别介绍这些章节的内容，真的是兵不厌诈，大意了，有没有？可能是出题老师和划重点老师打架了。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 大声喊， 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，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念着伤害我们的。 看咖啡色夕阳又要落下，你说要一直爱一直好，就这样永远不分开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天真的孩子，灿烂的孤单的变遥远的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可爱的孩子，在一起为幸福落泪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异想天开的孩子，相信爱可以永远啊。我们都是好孩子，最最善良的孩子，怀念着伤害我们的。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，想起你薄微的笑，那是场上奔跑，大声喊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有时候我们并不想生活在快车道上面，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爱，很多的风景想要去看一看，还想跑到自己的心里面去看一看。我们连喝水都很快，却发出了孤独孤独的声音，说的是你吗？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你蓝色百褶裙下，爱你我轻声说，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。那个永恒的夜晚，十七岁仲夏，我吻你的那个夜晚，让我往后的时光，每当有感叹，总想起那天的星光。你到如何回忆我？大学生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？在这相思的夜里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摧毁感想？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，现在也不那么遗憾。你要如何回忆我？大学时或是很沉默，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，永远不会再重来。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， 我感觉时间被折叠起来了，就是昨天好像还是四月份，今天就已经是六月底了，感觉好像只过了一天，剩下的时间都是复制粘贴出来的，但是记忆只有一天，是不是很神奇？ 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一面，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俗意间，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，车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，昨夜谁为谁不成眠，今天谁问了谁告别，剧情总是不算太多，也许是想了太远，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一念，只是我怀疑只是一时寂寞的俗意间，恋爱好像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局面，车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，昨夜谁为谁不成眠，今天谁问了谁告别，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，却竟然轰轰烈烈，我又想为谁不成眠，跟谁也已不舍告别，剧情发展的情节像刚出来的碟片，带着下雨的星期天， 有个真理是这么说的，说记住，不是你的永远也不会是你的，是你的你也会失去，但是你的工作呢终究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工作还是会变成你的。想想今天发生了美好的事情，一起期待明天的开始。我是龙叶，在北京跟你说晚安。 风停了，云知道，爱走了，心自然明亮，他来时躲不掉，

还是我自己。

隔着门听见你哼着歌，才想你会来找我。发生不可思议的结果，你竟然带别人走，我才自己想太多。你不一定需要我，只是我不能等你太久，保存期限快要过。独自坐在二楼的角落，空气有点沉重，我的室友都出门交货，何时才轮到我。隔着门听见你哼着歌儿，才想你会来找我。发生不可思议的结果，你竟然带别人走，我才自己想太多。你不一定需要我，只是我不能等你太久，保存期限快要过。虽然我不能够替你做主，一颗蛋没资格抱怨太多，但我也想要有精彩演出，拜托再看看你的师傅。隔着门听见你哼着歌儿，才想你会来找我。发生不可思议的结果，你竟然带别人走，我才自己想太多。你不一定需要我，只是我不能等你太久，保存期限快要过。 交接，当所有今天已成昨天。不去按那些曾经对你说过的话，却更深刻，更真心，也让人更孤单。纠缠，不知道多少遍， 感觉、我想听，不想掉眼泪，泪水让我看不清世界的样子。一直到今天，还是宁愿不相信，我和你只是狭路相逢的人。屋檐下躲着雨，热烈的交汇，却又在雨停后陌生的分手。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随着星系的上演走到极限。我和你反复悲喜之间，让你我之间写成了誓言。黑暗中我看不见熟悉的双眼，在心灵最深处却一再出现。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随着星系的上演走到极限。我和你反复悲喜之间， 却更深刻感知心也软。 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随着星系的上演走到极限。我和你反复悲喜之间，让你我之间写成了誓言。 这里离开以后，我的心早已经被泪水淹没。为你第一次唱情歌，面对第一次分手，我好想对全世界说，我爱你不要走。当我第一次唱情歌，那种心动的感受，我好想你这心绪谁能懂。着我说要分手，要我答应当你最好的朋友。就在你哭着离开以后，我的心早已经被泪水淹没。为你唱情歌，面对第一次分手，我好想对全世界说，我爱你不要走。当我第一次唱情歌，那种心痛的感受，我好想你这心情谁能懂。为你第一次唱情歌，面对第一次分手，我好想对全世界说，我爱你不要走。当我第一次唱情歌，那种心痛的感受，我好想你这心情谁能懂。

将舞，轻轻将舞，是谁忘记了你们，任你们荒芜。放声高歌呀，叮叮地唱，让我沙哑几个喉，洗净你的愁，活泼新鲜吧，纵纵地球，让我满手的风剑摸进你的胸，你的胸。 FM 九六九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世急也乱，自觉风寒满肚郁结，老妈着厌倦，徐徐呼出烟圈，回望以往的片段，几许风雨我也经过，屹立到目前。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变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，披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步伐未凌乱，心底之中只分寸，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嘴脸，直至风雨每每改变，现实尽体现，无求一生光辉，遗忘斗志不会断，见惯风雨见惯改变，尽是作自然。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，看透世态每种风雨，起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舞不未凌乱，心底之中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一生之中谁没痛，世态每种风雨，披身打个面，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，偶尔碰上了急风，步伐未凌乱，心底之中知分寸，得失差一线，披荆斩棘的挑战，光辉不眷恋。悠然去像漫天云渐散去，星再现，雨线飘远，似我的脸，热泪在满面，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，似你的脸叫我温暖，伴着我步前，似你的脸叫我温暖，伴着我步前。 再次多谢咁多年嚟你哋对我支持对爱护，再次多谢你。 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乡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叶，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

用无恋呼吸温暖我，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。谁在落日凝望着我，拥抱我，让晚风吹过，让我的手抚摸。闭上眼，只是昨日，你的心紧靠着我，让我的热爱奔流，让我全部拥有，陪伴我。身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，真实的天际是我的根源，生存只因我为你生。 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，善伴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声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，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得最乐也。君可见漫天落霞，名利世间似雾化。 怎么快头写的历史要40、50写成300、300件好不好？ 笑意写在脸上和一曲相聚笑长恨，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多么惆怅的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相见的笑吹下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下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 最难忘的经典旋律，最时尚的城市声音，最新鲜的热门资讯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 不